是说阻止这些气上冲，而是好像你一个你今天吃了一个三明治，吃了一个汉堡包，已经到这边了，那半下吃了之后要它能够再下去啊，就是不是治疗气往下，而是让它那个气能够下去，就是让你身体能够受纳它啊，就是让东西能够滑降啊，就这样子。那所以呢，治呕吐啦，治反胃啦啊，那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半夏，我们在说到半夏，比如说在小青龙汤里面啊，我们说到半夏能够把肺里面的这些湿的东西拿掉，对不对？那其实换一个角度，这样的用法呢，我们也会在虚劳的方子里面，比如说张仲景的虚劳篇里面啊，黄芪建中汤，如果这个人的肺啊有一些不好的状况，他也会用半夏。那黄芪建中汤用半夏是怎么回事呢？它其实蛮简单的，如果要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身体已经是处于很虚劳的身体，那你的肺如果里面是黏黏的，都是被痰黏住的，那你吸一口气，你身体能够得到的氧气不是就很少嘛，对不对？你最好把肺那层里面那层无聊的保鲜膜撕掉啊，这样子肺才能够啊接受新鲜空气啊，这身体才有氧气。所以虚劳的情况下的这个肺呢，要用半夏把它清干净，这样子这个人才比较能够呼吸顺畅啊。所以就从这个角度的话，黄芪建中汤要补到肺，也会用到半夏。那你说半夏能够直接补肺吗？那当然不行了，它只是这样间接来讲可以帮助人呼吸的功能。那半夏这个去疗治疗，我们要说心下尖啊，就是这个胃的部位有这个水肿肿胀的话，那这其实在十方里面也是常常被应用的。比如说十方里面啊，这个四君子汤，如果你这个人呢肠胃机能还是太缓，四君子汤啊，四君子汤是哪四君子啊？就是人参、白术、甘草、茯苓嘛，对不对？如果可是这些药呢，如果你的脾胃还是太钝啊，就是消化不动它，那可能我们会用一个方子叫五味一功散，就是四君子再加一个陈皮，那陈皮是一个行气的药，那就会让这些药性比较能够被身体吸收，所以比较虚的人吃四君子汤会闷闷的，那就吃五味一功散。那五味一功散呢，再加一味就会变成六君子汤。那个再加的一味是什么呀？就是半夏了。那这个啊，这个半夏啊，它的这个啊。能够帮助脾胃里面把这些多余的痰拿掉啊，就是那种湿湿冷冷的脾胃里面的痰。那因为你不能说半夏能够治所有的痰啊，我前面已经讲过了，它是比较稀稀的像水一样的痰它比较治，但是呢你其他的痰就不一定能够了。那所以这样子的话，在无论是经就是无论是经方十方用半夏的角度啊，基本上还是有类似的地方啊，只是经方用半夏往往像什么小半夏汤、小半夏汤加茯苓这类的方都是哇，这个半夏用了好多好多啊，但十方里面半夏就一点点，就是稍微调理脾胃用一点这样子的感觉。那接下来它这个咽喉喉咽肿痛啊，那这个喉咽肿痛在十方里面用半夏的机会是不太多，但是在经方里面是特别能够发挥半夏的这种功能，就是在少阴篇的地方啊，它有好些个治这个喉咙烂掉的方，里面是桂枝半夏同用的，而且用的是生半夏。那你不说生半夏用了之后不是喉咙都痛得烂掉，对不对？那怎么这时候用生半夏啊？其实就是要用生半夏，就是半夏跟桂枝啊这些药物合在少阴的喉咙痛，其实这是张仲景给我们后代的人一个很重要的提示。就是因为我们到今天一般十方流行的中医呢，大概都是觉得喉咙痛得不得了，扁桃腺痛得不得了，那就是发炎嘛，那你要清热消炎，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啊，扁桃腺那个地方都已经烂掉，那个烂掉就是你拿个灯泡照，会看到那扁桃腺的地方都已经像长口疮一样，那个白白的破洞，这一块一块白白的那个破洞都很明显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用针的人啊，那个要怎么样处理啊？就是你拿一个三寸针，然后呢突出那个针管一点点，然后呢把那个针尾巴固定，然后就对准那些烂烂的地方，对不对？就它咚咚咚咚咚这样的左右各插个几针，然后让它出血，然后呢出血之后往往第二天呢、啊、那个人告诉你说，哎， 好可怕，我昨天痛得要死的喉咙哦，那今天已经完全不痛了。那真的是有这样的情况，如果他真的是发烧音的话，会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为什么你扎了针让那个已经烂掉的肉出点血它会好啊？那就意味着他那已经烂掉的肉里面有一些已经淤死的血跟淤死的组织塞在那边，乃至于你的身体好的营养再也通不进去了，所以它就没有办法长回来。那你把那些脏的血放掉之后，反而气通了血通了，它有机会长回来。而这样子的一种扁桃腺的烂掉，就跟我们一般认为的细菌感染的发炎非常不同类。那我曾经，我想在很多时候我都会带到，就是说当我们在得到少阴病的时候，我们的喉咙啊，这个扁桃腺的能量好像非常大，是由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足少阴肾经在供应的。所以当我们少阴肾经受邪的时候，扁桃腺那个地方就得不到足够的生命能，它就变成活生生的在那边处于一个死亡的状态。所以就是你那块扁桃腺的肉就先死掉了，然后呢它才开始烂。那那块肉这样的死掉，其实是生命力没有通进去。那你当然要先把少阴病治好，把少阴经打通啊，这是第一点。但是那个喉咙烂成那样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你是要用消炎药，还是要用开通的药？那以张仲景的选择，就是要用开通的药，要把这些不好的组织跟淤血都推散，才有办法把那个扁桃腺救回来。相反，你用消炎的药不一定能够救得到，痛还是痛的要命。因为已经一个肉死在那边，你用消炎药有什么用？是让尸体不要烂掉嘛？就是只是防腐加保鲜哦，那死还是死在那啊，就没有用。所以在少阴病的喉咙痛呢，特别能够发挥啊这个半夏的这种功用，就是把这个瘀住的部分把它开打开啊，所以这个开跟宣的功用啊，在半夏上面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至于说实际上怎么用这些药方，我们少阴篇遇到了再教啊。那至于说头眩啦、胸胀啦、咳逆啦、肠鸣啦啊，这些多多少少大概是关系到身体的这个痰水啊，或者说痰饮的代谢不良。那我们就可以从这里知道说，一旦他用了半夏的话呢，就会有一些效果。像肠鸣的话，张仲景治杂病的方有一个附子梗米汤啊，里面就有半夏，这就治疗你的肚子会咕噜咕噜响的啊。但是肚子里面有寒气，那这个寒气也包括一些需要丢掉的水气吧，所以呢就是用半夏啊。那另外这个止汗，那就不好意思啊。因为历代无论是自汗也好，盗汗也好，用半夏为主轴的方，其实至少我还没有怎么看到了。所以可能是在我们的医学的发展之中，又发现很多比半夏更好用的方药物存在，所以后来改用别的。不过呢，我会觉得这个止汗是一些可以讲是可以从某几个角度来看出这个止汗两个字的指标性意义。比如说因为历代医家在解释这个止汗这两个字的时候，都是勉强找一些资料来做佐证跟参考啊，因为直接可以用的方子没有嘛。那比如说像是有一位医家，他就说像古方里面呢有一个方子是治疗这个频尿，就是半夜要跑好多次厕所的。那个治疗频尿的方子呢，就是30颗半夏洗过，然后呢再加30颗红枣，再加1两的生姜啊，那个1两是现在的剂量的1两，然后呢一起用水啊放到陶瓷的容器里面，慢慢慢慢炖熟，就是很慢很慢的火，把30颗生半夏、30颗红枣，还有1两的生姜炖熟，然后就那个水你就放在桌边，这样每天这样抿一点、抿一点这样吃。他说只要这样的抿1两天啊，那这个频尿就会医得好。而在现代临床上这个方还是有用。那就有人拿这个方来比喻说，其实你看哦，一个人会频尿，这个尿的这个气化跟人出汗的气化其实是很类似的，所以既然可以治到尿的气化功能的话，其实汗的气化功能可能也会有相关性，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就是 我们曾经说过桂枝汤这个方子是一个调和营卫的主方，对不对？它是一个能够把人的营跟卫这个两个不同层面的气把它打通的一个方子。那在桂枝汤后面的条文有讲说桂枝汤可以治疗一个人没事出一身汗的那种自汗，那这个桂枝汤调和营卫可以治自汗，那么半夏通阴阳是不是可以调和营卫呢？这就是一个有待发掘的啊。但是如果是我后来有找到一个《黄帝内经》的资料，在讲义里面，就是半夏煮米汤啊，就是如果照《黄帝内经》的讲法的话，就是半夏的通阴阳有包括到通营卫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可能是有一些关联的。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讲到的就是小青龙汤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小青龙汤半夏不加够就发你一身汗，如果加了半夏就没汗了。那这样子来讲的话，好像你也可以说有加半夏就可以止汗啊，这当然就是鬼扯了啊。就是从因为这个地方我没有标准答案，所以只能从几个角度啊再稍微的闲扯一些东西。那么半夏呢，我们平常用半夏有没有什么家常的这种方子可以用呢？比如说古时候生半夏磨成粉是救这个暴毙的，就是如果有人忽然倒下去死掉，你赶快把半夏吹到他的这种鼻把吹到他鼻孔里面，那人就会活。那我想我大概看到人暴毙就会说打电话叫殡仪馆哦，我不会特别去找半夏来吹啊，所以这是方有等无嘛，有等于无。哪个人现在会没事在包包里面放一包生半夏粉准备看谁暴毙去吹的？当然没有嘛啊，所以这种方法就不用学了。那而且到底哪一种暴毙适合用半夏也搞不清，他都说治五种暴毙，对不起，五种暴毙我都没见过。那这个就现代的人其实都被我们的医学啊，就是拯救到，就是死得很慢啦，就是暴毙反而很少见到。那这个再来呢，有一个临床上面比较有效的方子啊，是治疗这个乳痈初期。所谓的乳痈初期，就是现代医学讲的急性乳腺炎，就是妇女的这个乳房啊，忽然有这个发炎化脓的现象的时候呢，它是怎么医的呢？就是用这个生半夏1钱到2钱，然后呢葱白呢2根到3根，然后一起把它捣烂。然后捣烂之后呢，就是如果你是右边乳房发炎，你就把它塞到左边鼻孔，左边乳房发炎你就塞右边的鼻孔，那每天呢塞2回，每次呢在鼻孔里面留30分钟。那临床上面一般来讲是2次到3次乳房发炎就会消掉了啊，这是一个就临床上比较有用的方子。那比较没有用的就是像是中国历代医书都有讲说生半夏把它捣碎啊，用来涂眉毛可以治疗眉毛不长，就是眉毛脱落啊。那这个大概都是说说吧，也没有人真的拿来玩啊。那还有就是生半夏粉说是撒在这个伤口上面能够立刻止血。对不起啊，自从我舔过半夏以后，我不敢在身上任何地方撒生半夏了，我觉得那多痛啊。大家还是去大陆的时候买点云南白药回家放着吧，这样就好了。那不然的话，像张仲景的那个方子里面有一个治疮金疮的王不留行散，那个止血效果也很好啊，那个在药店随便配就有了，他半夏就放他回家吧，不要用了。那至于说现代医学的照顾之下，有一个地方半夏是大家要学一下怎么用的，就是如果家里面有谁啊，有一些比较某一类的病啊，我觉得到西医院那边做检查的时候，就是很难不惊艳到那个东西，就是他在帮你身体做那个扫描的时候啊，要打那个显影剂，有没有同学听过？那我觉得最近几年就比较密集的会听说有人啊打了显影剂之后就会死于显影剂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想我不知道外国是怎么回事，但是在台湾的话我现在已经很怕了，因为我们的全民健保啊那个钱不太够，乃至于说对医院是蛮苛扣的。那我有做医生做外科医生的朋友就说，如果你骨头断到医院，你千万不要用健保去打钢条，因为健保的钢条用几年就会断在里面，因为健保没有钱买好的钢条，你要自费，就是有些东西不要用那个 鉴宝给付的啊、哦，就是材料不好。那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啊，就是奇怪的事情。但是因为最近呢，听说被显影剂搞死的故事好像比较多。那这个半夏呢，跟生姜啊各三钱，然后呢一碗水小火煮成半碗。那这半碗水呢，就是显影剂的副作用的解毒药。那就是在你如果需要检查的时候不得不用的话，在你被打显影剂之前喝一碗，然后打检查完之后再喝一碗，那就可以让显影剂的副作用小很多。那这样子的话，可能就有些人不必被毒死了啊。那还有最近说到这种就是说有一些医疗的后遗症啊，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里面据说已经有两个人这样子，说是动一个小的手术啊，比如说开一个什么疝气的刀，然后因为那个抗凝血的那个药啊，打得不是很适当或者怎么样，结果那个人呢，形成了那个中医所说的败血的攻心。败血攻心其实不是真的攻心，而是说身体里面有一些血啊淤在你的肺部，然后淤到那个肺没有办法得到氧气给红血球，然后那个人就活生生闷死在家里面。这样的状态，一个我已经听过一个亲戚朋友家里面已经出现两次这样的状态，已经死过两个人了。那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动西医的小手术可能也是要有些药预备一下比较好。那治疗这个败血冲心啊，其实像是冲肺的这个状况的药呢，是叫做二味参苏饮。大家自己查方剂学类的书，很大家会查得到，就是人参跟苏木啊，不是我们治感冒的参苏饮，治感冒的参苏饮是苏叶啊，那不一样，是苏木，是一种红色的木头，是用来散淤血的。就人参跟苏木的这种二味参苏饮呢，你就在家里面备着。那万一啊有什么机会动了西医手术，开始觉得好像眼白的颜色怎么开始不对劲了，或者是好像有那种缺氧的状况，肺的感觉不太对了，那赶快喝一喝就还可以救得回来啊、哦！但是这种事情不是说一定会发生了啊、哦，我觉得没有西医无聊到非要把你医死不可啊，不会的。但是就是说，说不定就是稍微备一下也好了啊，就是稍微晓得一下。那至于说呢，半夏啊。要用的时候呢，我看看，这个通阴阳的药性还有一点可以讲的，就是我们发的讲义啊，这个27页下面啊，有讲到这个半夏煮米汤，这个27页上面这个杂文啊，同学就自己回去看一看好了，也只是给大家看好玩的而已。那当然里面有讲到什么柴胡桔甘英啦、葛根号味汁这种说法啊，对于后代的影响，同学也不妨知道一下啊。那讲到那当然将来讲到那个柴胡汤的时候啊，会针对这个主题再做一些讨论。那这个半夏煮米汤啊，是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几个方之一了，这个是《黄帝内经》里面的方啊。那它这个前面呢，是皇帝问伯高说什么什么呢，就是问到说为什么呢有人会睡不着觉。那这个伯高呢答案也很周全啊，就开始解释人的身体怎么样产生营气，怎么样产生胃气。所以变成我们后来要说什么是营气什么是胃气呢，大家都会从这一篇里面挖那一段话出来讲啊。那我们详细的部分就姑且不看，那我们就说一个我们中国人大概的一个理解好了。中国人这个大概的理解就是觉得说呀，人呢早上到白天的时候啊，人的身体外面有一层胃气，这个能量场在保护我们身体，对不对？那到了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胃气呢会缩到营气里面，就是缩到你这个有形的肉身的这个血脉啊，就是那个比较精致的营气里面去休息。所以等于是好像白天是胃气在外面，那我到了晚上胃气缩回去了，收到营气里面就变成营气在外面了，对不对？那这样的一种身体的能量的变化呢，会关系到我们能不能睡得着。那也就是你的身体的阳能不能回到阴里面去休息，这个就关系到 我们是不是能够睡得着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个方剂是用半夏煮米汤，所以后来也有一个中医说的说法叫做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你的胃如果不调和的话呢，你就会睡不安稳。那这个胃不和的话就比较会牵涉到类似这个张仲景的泻心汤的理论，因为张仲景的泻心汤的理论呢就是说，当你的中焦，因为脾胃属土，土气就是金木水火四气交融产生的一种状态，那中焦有力量的话呢，你的阴跟阳就能够交通，如果中焦荡死了，你的阴跟阳就隔开了。所以张仲景的泻心汤是治疗这个中焦无力乃至于造成的阴阳隔绝的状况啊。像这个心下脾为什么叫做脾啊，就是易经有一个脾卦，有一个太卦，那个哪个在上面哪个在下面，脾卦是什么在上面啊，天在，对，天地脾，但是地天泰，对不对？就是这个阴跟阳啊，位置上要怎么摆才是健康的啊？所以会叫做心下脾。在，所以呢，就是半夏呢，它可能这个胃不和，也代表说一个中焦的这个阴阳沟通的路径有问题。那你放了半夏进去呢，就能够帮助我们的阴阳能够融合啊。那阴阳能够通的话呢，就可以增加一个人睡着的几率。当然呢，我们治失眠的方很多啊，那辩证的点也不尽然完全相同。所以我同学也不要期待说，哎，一个半夏煮米汤能够包医所有的失眠啊，我们不必这样子期待它。不过其实用得好的话呀，这个半夏煮米汤可以说是一个副作用很小很小，但是如果有效就大赚而特赚的一个方啊。那我们这堂课时间差不多，我们就再休息一下，再来上这个汤剂好了啊。